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李云飞，今年18岁，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只要我冬天一吃东西就会脸胖，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还忍不住吃很多东西。哎，马上要到冬天了，我希望我能控制住自己，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脸瘦下来。 人美味也是有罪，只放着隔壁那位，不客气一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再饿一点，再等一点，美就是冰雪，再忍一点，再哭一点，那要再一见不悦， 放着隔壁那位，几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再饿一点，再等一点，美就是冰雪，再忍一点，再哭一点，那要再一见不悦， 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5，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我们是周一啊，活力榜的节目又是照常来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榜单呢，就是最近啊一段时间在这个荧幕上应该正在热播的一个综艺的节目。但是这个综艺节目呢可以说是与以往的这种选秀的类型啊有点不太一样，而是带我们去了解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但同时又比较陌生的一种群体啊当中的这种工作的状态。这个综艺节目就是演员的诞生啊。 所以其实大家最近都在热议哈，就说平常我们在荧幕当中看到的一些身影啊，现在在舞台上面通过综艺节目这样的小品的方式给大家呈现一些影视的片段，说哪一些就是这个演技立现的人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是给大家非常多的惊喜的人，就是都在盘点这些咱们平常很熟悉的这些演员们。 没错，而且呢也是有几个重量级的来嘉宾啊来出任评委。首先是这个著名的演员张国立，是应该是担任的是推荐人，然后包括宋丹丹啊、章子怡啊，这些演技派的实力的演员啊，都是加盟到这个整个的导师的团队，同时也是被挑战者的这个团队当中。整个这个节目看起来啊，让大家都会觉得对演员有一个他们的工作的状态，或者说他们来学习表演的这种状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其实这个节目说实话啊，可能对喜欢某些朋友的这个粉丝朋友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人比人吓死人。就是这个演员平常我们如果看单独演一部作品啊可能都还好，但是如果放到这么一个有这种竞技属性的舞台上去跟其他演员在比拼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大家都可以分辨出来谁的演技好，谁的演技呢逊色一些。这种其实这种对比啊，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因为他们的经纪公司来判定啊是不是上这个节目，肯定也是做了多方的判定。但是确实上这个舞台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会把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的片段和这个原版的片段做对比。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很多就是在座的评委当年的这种经典的作品，然后把这些片段拿出来，可能让一些年轻一代的演员再去演一下。其实别有一番味道。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想突破经典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情， 没错， 更何况那个经典可能还获过很多的大奖。就这样哈，这部电视剧呢这个呢就推出了很多的经典的片段。 所以说啊也确实要给登上这个舞台的演员们，不管他们的这个演技怎么样，首先对他们勇气啊有一个肯定。因为就像刚刚赵爽讲的，挑战经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的心目当中已经形成一个审美的或者是认知上的这么一个定式了，就是觉得这一版就是最好的，别人怎么演可能都是模仿他，来想突破他确实有难度。因为大家有这个先入为主的一个第一印象，而且又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印象在哪儿，确实很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盘点几个出现在《演员的诞生》这档综艺节目当中，这些参与的演员嘛，所饰演的这些影视作品的这个片段啊，有一些的片段呢，我们还找了当时原版的这个表演的片段。相信大家在这个对比之下，就会对这个这档节目或者是登上舞台的这些演员们他们的这个演技啊、表演的水平有一个更加清醒的一个判断了。 那今天我们来推荐的第一部呢，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了哈。也是当年算是被章子怡演活了的一部作品哈。 真是啊。而且章子怡又是这个比赛的导师啊， 对， 评委之一。这个但是呢我的父亲母亲应该是在演员诞生当中出现过两次，有两组都选择了拍这个作品。面对这个章子怡本人啊来拍这部作品，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演员的诞生》这部综艺节目当中啊，他们所排演的这个 我的父亲母亲这个版本啊，他们的这个表演是怎么来处理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40年前，我的父亲来村里教书，母亲每天都带着自己做好的饭菜去听他讲课。那个年代的爱情单纯又美好。 哎，我们看到这个版本是由郑爽和任嘉伦。 我们今天来温习一下、昨天所学的十字歌。知天知地，知古知今，彬彬有礼，有情有义。好了，明天可不要忘记交作业了，下课。 这个是算是应该是第一期吧，然后这个也引起了很多话题讨论的一些点哈、 今天想学什么？ 想学写字。 好啊，我教你写字。写字要横平竖直。看好了，这个字念有， 有， 这个字念情，再写一个有字，最后一个义，连起来念有情有义。 先生，什么叫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感情，讲情义。 那我们都要做有感情讲情义的人。先生，你怎么了？ 县里突然来人了，让我今天回去。 那你下个月回来吗？嘿，那再下个月翻译雨的时候你回来了吗？种小麦的时候你总能回来了。 说是腊月初八可以出来，但是也说不准。你等我回来。你等我回来，我把十四哥一字一字的交给你，好不好？这是我今天特意给你买的。 我没有手袋了。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版本哈，就是《演员诞生》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是第一期啊，第一期的一个表演的片段，是由这个郑爽和任嘉伦两个人，来还原的《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经典的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片段。说实话啊，这个当时应该是播出之后啊，因为第一期的嘉宾嘛，难免会有一些紧张，而且这个原型的也不能说是原型啊，就是这个经典版的演员就坐在。 在台下当导师，就是难免会在这个发挥上是能看出来两个人其实还是比较的紧张的，有一些在控制哈。 对，而且其实到后来我们看到他选择的一些片段呢，都是戏剧冲突比较强一些的片段。 嗯， 那其实我们看第一集呢，选择的这个片段是比较难驾驭的，平心而论是比较难驾驭的，因为在舞台上很难去建立起这种信念感，它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片段，然后再加上就是两个演员平常都是影视演员，其实很少去接触话剧。 嗯， 其实第一期出来之后，有很多就是业内人士就说这个节目其实很难成立，是他拿影视剧的片段在舞台上去展现，其实舞台跟影视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可能像他们的这种感觉啊，就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就被放大化了，就感觉两个人真的好青涩。 嗯， 感觉都是在这个就是学生时代在演一些学生作品的感觉哈。 嗯，确实这个舞台确实能够把演员的这个演技哈，尤其是把这个缺点的部分进一步的放大，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其实说这个老戏骨哈，老戏骨其实他为什么演技是比较经得起考量的，就是很多的老戏骨都是从话剧舞台上走出来的啊，在这个话剧舞台上锻炼过锤炼过的人，走到这个镜头之前啊，有这个 NG 的机会演这个影视作品，那相对来讲哈，就会更加的驾轻就熟一些了。 嗯， 啊，那其实刚刚赵川也说了，评论当中对两个人的演技啊，都是觉得还略显青涩哈，略显稚嫩。但是这个原版的作品呢，确实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经典。那在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我的父亲母亲》这部影片当中啊，一个原版的表演的片段。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大家经典的这个作品当中，他们的这个原版的表演是怎么来呈现的？ 我要跟你说一声，我要走了。 走？ 嗯。 你走哪儿啊？ 我回县里边。 啥事儿这么急？ 没啥事儿。 我在警察上看见他跟你吵架了，是他叫你回去的。他是谁呀？你回去干啥？ 真没啥事儿，他们说有事问我，问完就完了呗。 那在这儿不能问。 他做不了主吗？ 那你还回来吗？ 回来，我一定回来，学生们等我上课呢。 那你啥时候回来？ 最晚腊月初八我一定回来，腊月初九学生放假，我得在放假前回来呀。 进屋吃饺子吧。 饺子恐怕吃不了了，还有事儿呢，你和你娘就别等了啊。真还有事儿呢，他等着我呢。 那你招呼他一块来吃吧，啥要紧事也得先吃饭呢。 行，我来吃。 那我等着你。 对，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配那点红衣裳好看。 那我等着你啊。 哎， 刚看这个原版的表演，确实这个整个的处理上啊， 嗯， 这个情绪能让大家感知的更多一些。包括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章子怡饰演的这个角色啊，就把那种在初恋的这种情愫当中的少女哈， 嗯， 哎，这个诠释的还是非常的充分，而且他的这个其实就像赵爽刚讲的一样，因为这个演员诞生这个是在舞台上来进行表演的，对于这个就眉眼哈，啊，这个表情上微小动作的捕捉， 嗯， 可能就不如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片段，这个在这个电影里边能捕捉的这么充分，对吧？ 嗯， 其实这也是像刚刚讲的，这两者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片段真的是挺难把握的哈。 嗯， 再加上郑爽呢，她本身少女的感觉是非常够的，但是她的小动作更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城市女孩那种感觉。 对， 而章子怡这一版其实她很可贵的一点是她把那种朴实的那种感觉演得非常好。 嗯， 就你看她的这个眉眼之间的那些小的动作，你会觉得她非常的淳朴，然后也非常的纯情。 嗯， 但是你会觉得郑爽演的这个版本呢，虽然也很纯，但是就太机灵了。 对，其实这种啊，我们说这所谓的感觉啊，每个人演出全是这个角色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这个化妆啊，或者说当时演员对于剧本、对于人物的理解，还有深刻的体验生活哈，这几点都是缺一不可的。 嗯 啊，那其实在这个《演员诞生》这个舞台上来进行这么一个比赛，也不可能像这个真正的去演电影、演电视剧一样，要求每一个演员深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体验那么久的生活。相信这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啊，这几方面如果都做不到的话，那么表现出来啊，在舞台上最终这个表演的呈现肯定是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部《我的父亲母亲》是作为中国的一部经典的优秀电影啊，能够敢于来重新诠释它啊，本身也是两名这个年轻演员、两名后辈的一种勇气的体现。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部跟大家来分享的啊，这个《演员诞生》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影视作品啊，两个片段啊，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我的父亲母亲》，一个是这个现在的节目版本，另外一个是电影当中的原版哈。 嗯 啊，第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给大家推出了。嗯， 对，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伙分享的第二部作品呢，也是《演员的诞生》这部综艺节目出现之后大家热议的比较多的一个片段啊， 嗯， 就是金枝玉孽。 嗯， 其实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应该算是宫斗剧比较鼻祖型的一部电视剧了。 嗯， 就在那之后那么多年，大家还是继续宫斗。 嗯， 甄嬛完了，然后看芈月，芈月完了，这个如懿传又马上要出来了，就是说各种。对， 如懿传是什么？ 也是这个。 看来我真是从来不看宫斗。 对，因为这里面的这个演片段的演员辛芷蕾啊，就是刚刚拍完如懿传出来的。 哦， 然后像舒畅也是一个演了很多部宫斗剧的一个女演员。 嗯， 所以在他们两个就是在舞台上呈现这种宫斗剧会呈现成什么样，我觉得大家还是蛮期待的哈，就是属于一个 PK 戏。 嗯， 气氛的这样的一个，段落了哈。 嗯，有两名丰富的有这个丰富的宫斗剧经验的演员们， 嗯， 来呈现一部经典的宫斗剧的片段。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表演是怎么样。 嗯， 我们还是来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表演当中的片段，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 皇上昨晚对你如何呀？皇上皇恩浩荡，对奴婢呵护有加。 奴婢的意思是，皇上这样待奴婢，全是看在娘娘您的份上。 你看你，我又没说你什么，战战兢兢的样子。啊，怎么着，才一个晚上就跟我生分成这个样子了？ 不是， 我问你，皇上可有跟你提起过我呀？ 皇上说，小主您识大体，懂得体恤皇上的不易，为皇上分忧。皇上还说，今后得了空，一定常来钟粹宫看您的。 皇上真这么说的？ 是的，当真。 我就知道皇上心里还是挂记着我的。哎呀，你瞧你还跪着做什么呀？今儿我就让裁缝来给你做几身好看的衣裳，明儿去见皇上的时候穿好吗？ 娘娘，可是我已经很喜欢了，这是娘娘的布料做的呢。哦，对了，奴婢忘了，这个是皇上今天早上赏赐给奴婢的。 这当真是皇上赏给你的？ 当真。皇上说，这个香包啊，可以让人驱寒，让奴婢一直带着不能摘。 还有什么？ 还有皇上有些奇怪，其实奴婢根本不敢接，可是皇上说一定要收着，硬是塞到了我的手上。娘，哎呀，这 永远待在身边的，他怎么可能给了你？你跟我说，是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偷的？说！ 娘娘，娘娘息怒，不是 康公公首领太监马公公求见新贵人。 老佛爷的人怎么会来啊？把人给我请进来。 是，请马公公进来回话。 新贵人吉祥。 哎呦，是马公公啊。 新贵人，咱家这次来呢不为旁的，是给老佛爷传个话。老佛爷说了，昨儿晚上安倩姑娘伺候皇上有功了，特赏赐人参一颗，给安倩姑娘补补身子。哟，姑娘，您这怎么了？这可是老佛爷的一份心意，接着吧。 既然是老佛爷赏的，你就收着吧。 是，谢老佛爷。 得了，既然东西已经送到了，那我就先走了，老佛爷那儿还等着我回话呢。 看来皇上 息怒，娘娘，娘娘，您息怒，奴婢，奴婢到任何时候都是娘娘的奴婢，如果没有娘娘的恩惠，奴婢根本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娘娘，奴婢绝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啊！娘，娘娘，娘、啊！ 我告诉你，皇上喜欢谁都行，唯独你不行。皇上喜欢你哪儿？是你这个脸蛋儿啊！还是你这个眼睛啊，啊，说呀，说呀， 娘娘，你饶了我吧， 我饶了你，你还有什么不敢的？皇上不能喜欢你，啊，你别打 了，娘，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娘娘，我求你饶了我吧。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舒畅和辛芷蕾哈、啊、在这个演员的诞生当中呢表演的一段宫斗戏啊。 哎，我觉得这个表演啊，因为其实这个片段还没有放完，但是因为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快到了，我真是不太舍得把它停下来，想看看后面继续发生了是什么样的事情哈、啊。这个表演我觉得相比于之前的这个我们给大家放的这个我的父亲母亲这个舞台版本的表演哈、啊、两个人就要成熟很多了，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两个人这种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这种外化出来，不管是眼神上的还是肢体上的，还是一些这个非常激烈的台词上会有这种冲突。哎，我觉得这场戏是能够吸引大家继续看下去的。 而且其实非常客观的说，这段戏也比上一段戏要更容易在舞台上面呈现，因为上一段戏真的是太内化了，就是其实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难度非常大，再加上是两个年轻演员，其实这两位演员已经是成熟的宫斗剧的这个常客了啊，就是会有很多的作品，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拿捏整个的这个感觉啊，或者是拿捏整个人物的时候，真的是驾轻就熟，就是这个小表情啊，还有太后的这个懿旨是怎么样的呀，然后皇上怎么样的呀，就在这个之间转换的层次感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表演还是一看就是非常成熟的那种表现啊。 没错，确实啊，就像刚刚赵庄讲的一样，那其实金枝玉孽这个片段的表演出来之后呢，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评论哈、啊、对于这两位这个也应该可以叫年轻女演员哈、啊这两位年轻女演员的这个演技啊，还是给予了比较好的这种认可的啊， 好，不管是舒畅也好，还是辛芷蕾也好，其实他们之前也都有过一些自己比较成熟的作品了哈。 嗯。 只不过可能两个人的名气啊，相对没有现在的这种一线女演员那么大，但是相信通过这个节目上两个人这一段的呈现，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印象。那节目之后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还会大家准备这个金枝玉叶原版啊的呈现的这个片段，到时候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原版它是怎么来呈现的。 嗯，那今天我们也是就着这个演员的诞生哈、啊，和大家伙呢一起回顾几部哈、啊、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片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了。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欢迎各位回来。您收听收看到的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活力榜的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当下正在热播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演员的诞生》。 嗯， 哎，我为大家选取了这档综艺节目当中诸位演员们所表演的这个片段啊，通过这些片段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表演。也往更远去回顾一下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哈。 嗯 啊，在上半段节目的这个尾声呢，跟大家来放的这个片段是金枝玉孽的一个表演的片段，是由两位年轻的女演员舒畅和辛芷蕾两个人来呈现的。哎，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效果啊，还是可以说是很不错的。而且我看网上的这个风评哈，节目播出之后，两个人的演技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其实说到金枝玉孽，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 因为宫斗剧近几年非常火，但是火怎么来的，就是从金枝欲孽之后开始火的。 嗯， 当年应该也是香港无线制作的，是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出品的一个古装的宫斗剧，当时也是云集了香港那一代非常优秀的女演员们，比如说黎姿啊、佘诗曼啊等人都是在里面有过出演的。 对、嗯、然后当年这个宫斗一斗就斗了好多年哈、啊、斗了20多年了。 嗯， 大家还是很喜欢看一堆女人的全戏。 对，其实啊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在这个很久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宫斗、嗯、这个你请来回答一下吧。我是不理解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宫斗，其实因为我觉得还 OK 啊，但是就是追着一遍一遍的看，我实在是有点不太知道这个他喜欢看的这个点在哪儿呢，就喜欢看这种女人之间的这种尔虞我诈吗？ 好多人是把宫斗戏当成职场剧来看的， 嗯， 就是尤其是近几年的宫斗戏哈、啊，我们都看到的是杜拉拉升职记的套路， 嗯， 所以现在的 如何上位， 对、哦，现在的很多宫斗戏都是把它直接当成了这个职场杜拉拉升职记的类似这样的一些电视剧来看的， 嗯， 不过早期的宫斗呢，一般就是真斗，就是 比较纯粹的斗， 对，比如说哪个女人往另外一个女人碗里下点药啊。 嗯， 然后这个怀孕了绊他一下呀，然后没什么事弄只猫来吓唬吓人啊之类的、 嗯、 就是类似这种吧。这几年因为看的多了嘛，可能这宫斗戏的编剧也慢慢的这个进化了一下哈，就能在这个宫斗戏当中总结出很多道理，然后这些道理可能还能运用到这平常的这个日常风云变幻的职场当中 啊、哦， 所以他就长也不衰啊。 嗯，所以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啊？这个宫斗戏里边其实也可以对号入座的啊，谁又来给我下这种小绊儿哈？你就是对应着戏当中的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嗯， 哎，所以能从这些剧里啊获得了乐趣也是乐此不疲的。 嗯， 那说到这个金枝欲孽呢，刚刚我们看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一个在舞台上的一个类似于啊，我们只能讲类似于话剧的一个呈现呢。 嗯、 其实，《金枝欲孽》的原版呢，作为一部电视剧啊，当时也是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这种好评。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金枝欲孽》原版的电视剧当中的一个片段啊，我们来通过这个片段来看一下这个原版的这个表演是怎么样的，跟刚刚两位的呈现有哪些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2004年播出的一个香港无线版本的《金枝欲孽》哈，也是在当年红极一时，当年很多人都在追这部剧哈。 嗯， 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看这个无线电视台的时候去追这部剧。 嗯，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宫斗剧还是男孩其实看的还会相对少一些吧？ 会蛮崩溃的吧？我觉得就是思路就不太一样，它就是女人戏。 主子，我来给你点灯。点灯，你还有面目见我吗？你自己做过什么事，应该很清楚。去，安茜今天做过什么事，安茜我很清楚。 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黎姿版本啊，由黎姿来饰演的，应该就是这个辛芷蕾的这个角色。 嗯， 在后宫这地方。每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原因，不管你怎么问也不会问得清楚，知道当中的理由。主子，你又何必要知道？ 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忍心跟人出卖一个对你这么好的人，出卖一个对你这么好的朋友？ 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表演还有很强烈的这个香港的这个色彩啊。 嗯， 从你第一天进宫开始，你根本就应该知道在这儿只会有无日无休的斗争。我很感谢主子你的一番诚意，但是只怕所谓姐妹情深也只不过是主子你自己一厢情愿，在后宫这儿不会有朋友，也不会有亲戚，更不会有任何信任可言。 刚刚看到的也是啊，有两个人的一个对手戏哈。 嗯。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和这个《演员诞生》里边，首先这两场戏是不一样的。在《演员诞生》这个片段当中呢，应该辛芷蕾的这个角色是还处于一个相对主动的、强势的地位哈。而在这个《金枝欲孽》这个原版啊，刚我们看到的这一段里边啊，这个黎姿饰演的也是啊，跟辛芷蕾饰演是同样角色的这个娘娘，她处于一种比较弱势的地位了。 就是我们看当年这种表演的风格，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我就记得这个，小的时候哈、看一些宫斗剧的时候，其实演员的好和坏一般都是写在脸上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很暗黑的角色，他从一开始可能就会画着烈焰红唇。然后整个眼神里面都会带着不屑，就是会稍稍有一些表面化的这种表演的方式。其实最早我们看我们这边的宫斗戏，很多也都是比较脸谱化的，就是坏人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使坏，然后好人从一开始就是傻白甜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但是其实现在的一些宫斗剧的表演方式，其实我觉得舒畅和辛芷蕾的这个表演更接近于就是现在的宫斗剧的表演方式，就是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包括刚才辛芷蕾诠释那个角色，最开始说，哎，昨天晚上皇上还想着他呢。你看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小女儿的神态，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由心而发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动。然后到后来就是看到那个应该是荷包啊还是什么之后，他这个情绪大变那种感觉啊。就我觉得他是有这种就是很强烈的这种内心的层次在的。 确实，哎，这个从宫斗剧啊最开始的这部《金枝欲孽》一直发展到现在，也是被各种的编剧啊，包括演员们，包括导演，挖掘出了各种不同的这种套路啊。虽然都是宫斗这个大壳之下，但是诞生出来的演员的这种表演哈，也是越来越，怎么讲，这个层次越来越深，套路呢也是越来越深，而并不是像我们第一部看到这个《金枝欲孽》一样，我们会还其实大家还是会很有这种常规感的，把大家分为哎谁是正派，谁是反派，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就好的被坏的给害死了。但其实我们看到后面的种种的宫斗剧当中，其实包括在前几年热播的这个《甄嬛传》哈，大家都也都会看得出来，其实每个人都是相对复杂的人，都有好的一点，有坏的一面哈。最后就看这个谁赢谁输，最后也全是并不是我们现之前这种惯常套路，就是好的一定被害死了，坏的一定就赢了。你说谁是好，谁是坏，其实也近为可知，跟现实的生活贴近的更多一些。 所以其实宫斗戏也不好演哈，就从那个刚才那一段呈现来看，他的情绪也很丰富。 对。 拿捏的太过了，别人看起来也不是很逼真。 对，而且宫斗剧就是一群女人这种戏吧，因为女生跟男生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表达方式不一样的。男生可能相对的他的表现情绪的方式可能会更外化一点，而女性尤其是在深宫当中啊，你不可能要求每个女性都天天那种大吵大闹啊，这个跟现实是不现实的，这个跟现实离得太远了，所以就要求每一个演员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在一种特别小的这种起伏的这种条件限制之下，去清晰的把握每起伏当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层次变化是怎么样的，或者通过动作或者眼神或者是台词上的变化，确实是挺难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近几年宫斗剧这几部大火当中啊，哎，能够饰演这宫斗剧当中各个主要角色的一般也都是实力派的演员们。 而且我觉得这几年的感觉哈，有一个就是女人戏的这个表演方式的变化，就是最早的时候，如果两个女人开始撕，一般都还是会推推搡搡，已经大吼大叫，就是琼瑶式的那种，对对对，就是有点这个琼瑶阿姨式的那种哈、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两个人说话针锋相对，就咱们说的怼，怼来怼去呢，就是两个人之间这个表演慢慢就爆发了，爆发到最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推搡的戏哈，然后还会有一些这种很决绝的戏，等到最近呢，因为这个在看了一下这个胡歌的猎场嘛，就是这种都市戏哈，你会发现里面两个女人在这种明争暗斗的撕的过程当中，已经在外面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表情的变化了。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跟当年你看这个琼阿姨也有一些什么一帘幽梦之类的这些戏哈、就说她的那种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两个女人之间在那儿撕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就是外面看起来以为是闺蜜在聊天，但其实就暗藏汹涌啊，暗藏杀机，所以我觉得看这个表演的这种变化 也是挺有意思的。嗯， 对抗哈，嗯，越来越深入了，这个女人也越来越可怕了哈。其实，对对对对对，其实我如果就像刚刚你说的那种，你说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对抗方式啊，我在脑海当中过了一下，我觉得我 吓得浑身冷汗是吧？ 浑身冷汗，就是你告诉我之后，我会浑身冷汗。但是我相信，对大部分的男孩哈，可能对于女生这种，我们说在平静的话语或者说平静的一个外表之下暗藏的这种汹涌，可能大家感受不会那么多，可能觉得还是风平浪静的一天，嗯，但是下边已经波涛汹涌了，自己都不知道，对吧？ 因为其实可能这个也是根据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哈，就是说很多时候女性会对女性过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敌意是非常敏感的，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可以说下一步比较稍稍纯一点， 对对对，我们结束这个恐怖的话题， 净化一下心灵， 对，我们离开这个恐怖的话题，马上带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三部哈《演员诞生》当中所诠释的一个也是经典的这个片段哈。这段表演呢，应该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受到好评非常多的一段表演哈，嗯，也是有两名这个年轻演员，这个凌潇肃和蓝盈盈两个人来重新展示的关于经典的影片《最爱》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哎，两个人的表演还是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肯定。我们先来通过他们这个表演的视频来看一下两个人在舞台上综艺节目当中的呈现是怎么样的。 好看不？ 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女子。来， 好看为啥还躲着俺？只敢远远的看。 你看你还害羞呢。这事咱不能怨天尤人，知道不？谁让咱自己不小心，得下这热病。这热病在城里折腾个啥不？艾滋病， 可是你说为啥这病就治不好呢？ 这是绝症吗？ 大轻点，俺有点怕。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一，到时候等咱病好了，我给你生娃，好吗？给你生一个屋子，成吗？ 不够。 那就一院子，成不？ 还不够。 好，那商晴晴到时候就给你赵德义生一山头的小德义，到时候我们就看着他们吃着白面馍馍，一边吃一边扒着嘴，成吗？ 我这样不行。 拔动啊！拔动啊！拔动啊！拔动啊！ 我的妈！德义，德义，德义，德义。 叫个汤号着。 那么刚刚看到的是来自《演员的诞生》啊，这部综艺节目当中关于《最爱》的一个重新的呈现，是由蓝盈盈和凌潇肃啊两个人来呈现的，应该说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到位的哈。 对，但我们看其实很明显，就是蓝盈盈用的是话剧表演的方式，而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两组用的是其实是影视表演的方式，只不过略略的夸大了一些，但是蓝盈盈从她一上台，她的举手投足包括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你能明显看到他是个话剧演员。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区别的。 没错，所以可能他的表现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演员诞生》啊，它也是一个带有竞技性质的这种综艺节目啊，它的一个最终的竞技确定的结果是由现场的观众和评委来决定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可能在现场带给我们的这种表演上呢，呈现上的这种冲击力，比我们透过镜头再看到可能 可能还是要大一些。 对， 所以在现场看他表演可能会更好。 对 对， 很有张力的一场表演。嗯，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蓝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说带话演话剧的经历是给他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汲取营养的机会啊。 嗯， 按他自己的原话讲，说是这个其实演影视剧是一个掏空自己的过程，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也很辛苦的。 嗯， 啊，每天都有各种的这个通告要赶哈，各种的镜头要拍，但是演话剧其实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可以花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揣摩一个角色是怎么样的，包括一场场的表演当中也会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角色打磨得更好。因为其实我当时应该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去看过一次蓝盈演出的一个话剧哈，是在仁义的小剧场，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现在是其实主业是北京仁义的一个话剧演员。当时看他演小剧场话剧的时候，一个比较深的感觉，就是这个女孩其实在同年龄段的年轻的女演员当中，能够在话剧舞台呈现成这样，我觉得真是挺少见的。 嗯， 所以当时这个话剧的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他之后的这个演艺的道路哈，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说的，有很多的老戏骨都是从话剧舞台上走出来的，在话剧舞台上锤炼过的人， 嗯， 在影视剧的表演当中啊，相对这个驾驭起来也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 嗯，因为其实，在话剧里面，这信念感会更强一些，因为他要相信这个舞台，相信一个连贯的角色跟一个连贯的情绪。 嗯， 那其实最爱呢也是由当年是由顾长卫指导的。嗯，然后是章子怡还有郭富城， 又是章子怡， 哎，等等。嗯，你看他会选那些很有意思的片段，都是这个现场的导师啊，或者现场的评委， 对， 曾经演过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啊。 对，没错哈，这个确实我不知道这个节目组他们当时定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看比如说我是歌手之类选歌的时候， 嗯， 这个选是怎么定的，但确实能够挑战这个自己导师节目评委的作品哈，也是别有一番意思。尤其是当那个人就在台上看着你演的时候， 嗯， 也不知道这个年轻演员们心理建设是怎么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在这个《最爱》这部影片当中由章子怡和郭富城来出演的一个片段，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原版他们两个人的呈现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2011年5月1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的一部影片啊。 嗯， 何影。 爹。 嗯，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章子怡，然后还有这个。 能不穿什么？ 郭富城。 郭富城啊，嗯。 我想穿裙子，红的。我自小就喜欢。 白药喝了吧， 再买件素色的，一红一素换着穿。 其实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影视剧片段比就是刚才呈现的这个片段要收了很多。 再给你买双新皮鞋，高跟的，反正那边路平跟城里一样，你就天天穿着高跟鞋，像城里娃娃一样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骗我，你就想我先死。 我没那意思。 你就那意思，完了你还能找好样去。 嗯，我看到这段戏其实是两个人啊，这个在女孩得了绝症之后啊，两个人在病床上的一个对话。 我还比你早发病了，你想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其实他聚焦的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哈，就选择了这个艾滋病人的生活状态。 嗯， 上吊。 好啊，麻绳都在柜子里。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放这么一小段，嗯，但是相信看我们视频直播朋友能够感受得更清楚一些。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啊，这个可以运用的手段就是渲染气氛那种手段还是更多一些。 嗯， 像刚刚我们看其实除了两个人的表演非常精彩之外，他对这个灯光的选用啊，就渲染出了当时跟这个更好的一种气氛。这跟我们演员诞生当中纯在舞台上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小品的这种表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所以其实演员诞生这个 节目啊，它有意思的一点是让很多的观众也加入到了就是评价演员演技的这样的一个队列当中，或者说让观众啊看到了演员更多的一面，因为平常可能都是看到镜头里的他们，那都是经过了很多的剪辑和组接之后的哈，其实在舞台上会看起来更加的直白。 对，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啊，尤其是在舞台上两个人比一比哈，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对战的方式其实就是两个人来合作演一部这个片段，然后两个人当中哎让大家来评价一下孰优孰劣。但是这个比拼的其实跟唱歌还不是很一样，唱歌就是你唱一首我唱一首，比谁的技巧更好啊。但是演员其实我们知道，一个尤其是对戏的时候啊，一定要给对方搭台，就对方演得越好你才会演得越好。所以这也是这个节目啊看两个人所谓这种对手戏交锋啊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包括配合对手的反应怎么样啊，给对手的这个刺激那一下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很好的这么一个体现。 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伙分享了三部哈，就是演员的诞生当中的大家热议的片段，然后也回顾了一下就是热议的片段背后那一部经典的作品哈。当然这个综艺节目还在继续，也希望它有更多的就让我们觉得能留下来的片段哈。 没错，也是希望啊各位年轻演员们在这个舞台上啊好好的展现，在日后的这个工作当中也是能更好的来打磨自己的演技啊，带给我们更好的这种影视的作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就是以上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接下来的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收看。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